是都是片刻，也留恋着片刻的永恒。任你去山高水远，你永远在我的心间。 别害怕， 当你唱起这首歌，总有一天我会放弃天空，步履蹒跚。我们不知道未来在哪里，一起找。 是你和我爱过的

找到那片海，不顾一切。

许下，我一定会紧紧地想一想你说过的话。

总是如琥珀，换温暖魂魄。我从腰边跌落，落入星空辽阔，影后不见不说，不知何以摆脱。我从腰边跌落，落入丛生万座，呼声不烈不落，梦梦何故。我从腰边跌落，落入星空辽阔，影后不见不说，不知何以摆脱。我从腰边跌落，落入丛生万座，呼声不烈不落，梦梦何故。紧锁 只因我如明火，只退我如光落，谁把美梦捕捉，谁心 脆弱，飞机穿越云朵，我还在守候，日子一样的过，但我爱的人他不再爱我。 深陷停的街